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嘅。今日就會講一下啲口述歷史嘅嘢啦，譬如最近我哋做好多筲箕灣區嘅口述歷史嘅訪問啊，甚至做其他嘅工作嘅。咁今次就唔係講筲箕灣喎，今日就講一下深水埗。其實深水埗歷史都好多啦，我哋記得你有石硤尾大火啊，或者好多嘢發生過嘅。咁今日就唔係我講，就請嚟幾位嘅專家，佢哋將啲口述歷史變成一個話劇，所以好精彩嘅，我哋一定要睇下嘅。今日就蔡永維，第一位就係鄰社輔導會康宁剧社统筹，介绍自己先啦。 大家好，我是阿 Wick 啦，咁亦都系邻舍辅导会嘅社工。 另一位咧就系黄振辉，系中英剧团驻团剧社嘅导师。 系啦，咁我呢几年嚟咧都同深水埗区嘅老友记啦，即系嚟自邻舍辅导会嘅康宁剧社，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套口述历史剧噶啦。 所以你都好年轻啊，越嚟越系嘛。跟住另一位咧就胡渠，佢咧就康宁剧社嘅长者演员，即系小 B B 啦。咁啊，介绍自己咯。 hey, 大家好，我系胡渠婆婆。 是阿虎得的了，不用婆婆 小 BB 了，就是现在小 BB 来的了。你们那你讲一下，其实你们的邻舍辅导会成立都很多年历史了，还有这里很多一站式的服务，不如讲一下你们在深水埗做过什么服务。 简单讲一下，其实邻舍辅导会我们其实出年就50年了。 哇，好 久。我们中心出年就在深水埗就20年。其实我们都是一间地区长者中心，有很多元化的服务，譬如我自己负责中心队搞活动，老人家来学水墨画，學瑜伽、跳舞啊，嚟做義工啊。咁另外亦都譬如會關顧一啲隱蔽長者啦。我哋同時會即係用外展嘅手法去即係發掘佢哋，去認識佢哋啊，睇佢哋有咩需要啦。另外大家成日聽嘅家務助理啦，亦都有上門服務啊等等。當然亦都有輔導服務啦，有需要亦都可以揾我哋嘅。 咁所以其實咧，見到咧鄰舍輔導會真係一站式，好多唔同嘅需要咧，都可以透過佢哋咧認識更加多嘅。阿胡渠啊，我咧就知道咧你住深水埗好多年噶啦，介紹自己啊。 深水埗出世的， 哇，好犀利啊！ 佢真係真係老街坊， 老街坊啊！ 我今年70歲啊，所以就係、 但你個樣子真係唔似咯，似五啊零歲啫，好好啊！ 多謝多謝， 但皮膚好靚，我都話啊，你皮膚好好啊！咁你點認識到咧鄰舍輔導會咧？ 因為佢嗰陣時喺我哋我住白田區嘅，咁佢他們中心就是在白田那裡的、最近才這兩年才搬了下去石結尾、 所以就透過他們這樣去接觸他們、 那時候我退了休了，那有空了，走下去中心就玩一下啦， 咁啊識咗佢哋啊 ，wing 佢哋啦，就參與了這個活動啦，係咪長者的演出？咁我想問一下啦，點解會構思呢個劇團嘅出嚟呢？ 其實我哋成日都同老人家接觸啦，聽佢哋好多故仔啦，其實發覺入面好多寶嘅，即係佢哋點樣，即係佢哋個時代同我哋好唔同，喺物質咁匱乏咧，但佢哋都一樣可以啊，好開心咁過啊，就算有即係困難啊，佢哋嗰種抗逆力、嗰種堅毅咧，真係好厲害嘅。其實我哋以前試過唔同嘅形式去同年輕人分享，有試過係好似講故仔啦，亦都試過出書啦，但我哋發覺啊，好似啊～都有少少說教的意味多啲，但所以後屘我哋就不如試下做話劇啦。初初我自己有一個好迷你嘅劇團啦，嗰時仲未同阿振輝合作，咁啊佢哋揀咗佢哋幾個故仔啦，就佢哋細個讀書啊，或者生活入邊艱難，但係又遇到一啲好人好事，咁樣去開始學校做，跟住到我哋做到第二年啊，咦咁啱咧，康文署有一個計劃，想喺18區都做口述歷史喎， 幾好喎、 啊，係啦，咁佢第一區咧就想喺深水埗，因為一個即係歷史味道好重嘅地方啦，咁我梗係。是說立刻就是撲出來答應了因為當時中英劇團是不是我自己不識的嘛，覺得哇好厲害、可以有即導師、導演，是啦，跟住又有資源啦，最大即困難就是到一年後是要上台演出的 有啲壓力係咪？ 係啦，即係所以初初招募演員嘅時候，招募《老友記》咧，氹氹嘅，係啊，嚟玩住先啦，試住先。即係我自己有八個班底啦，最後我哋招募多咗十幾二我哋 total 第一年係有26人嘅， 都好犀利㗎啦。 係啦，咁啊經歷咗嗰一年，真係哇，真係不得了。初初其實我哋都好擔心嘅，未試過一班老人家冇經驗搭台，咁我哋啲腎上腺咧係不斷 up and down 啊，同導演。咁但係第一晚佢哋演出，哇！嗰種小宇宙發揮你真係估唔到，當然加埋專業嘅後台人員，但係燈光音響啊，各樣嘢啊，我真係佢哋一完咧，係啦，阿導演嗰度記得，我真係啲眼淚咧就流出嚟嗰種咧，我係覺得戥佢哋真係嗰種好驕傲啊，咁樣都做到。第二就係、是、即係觀眾嗰啲反應啦，真係好好啊！同埋咁艱難都完成到，同埋真係佢哋做出嚟嗰種故事咧，好感動人。咁所以我哋即係之後，雖然其實我成日話藝術創作都係無價嘅嚇，都係要 budget 嘅。咁之後好啦，佢要深水埗區議會睇完就覺得都好值得大力支持，因為我哋都係講深水埗地區嘅歷史啦，長者佢哋喺深水埗成長啊、生活嘅一啲小故事啦。咁所以我哋都繼續去做咯。其實我哋除咗每年一年一度公演啦，我哋仲會係去學校。做一些選段，希望跟更多年輕人分享到長者的故事。 好了，或者鎮輝又講一下當時你怎樣處理一班長者呢？哇，其實怎樣揀他們，怎樣即叫做呃氹氹啦，叫佢留低啦。你知啊，一年嘅演出要排練好長噶嘛，咁唔簡單，仲要搜集佢哋資料，跟住咧就串成一套戲喎，過程都唔簡單。又講下你個經歷嘅辛酸史。 咁最初同深水埗呢班咁可愛嘅老友記合作之前咧，咁其實幸好我都同其他唔同嘅長者機構合作過嘅。咁啊，都知道，佢哋咧其實個特別之處就係佢哋好認真嘅，即係譬如比起年青人，因為我哋有教年青人戲劇嘅，即係年青人好可能係哦，要派到劇本啊，要逼佢哋去念啊，去讀啊，都未必會讀噶嘛，但係佢哋唔係嘅，老友記嗰啲咧，喂揸住個，我呢個應該企喺邊度咧？呢個應該咩心情咧？呢個應該點樣嘅咧？我呢個會唔會之前係咁樣嘅咧？跟住佢好認真嘅，咁縱使有陣時真係可能年紀大少少，記性冇乜啦，咁但係佢哋以勤補拙咁樣咯。咁經過一年，好得意喎，一年話長話唔長話短又唔短，因為其實一個禮拜我哋只係上兩個鐘頭課嘅啫。咁其實都臨近演出之前就要加排噶啦，因為只係得兩個小時嘅排練，一個禮拜得一次，的確下個禮拜翻嚟就會甩甩漏漏噶啦。咁所以就同佢哋慢慢去 work 咯。初開頭嘅時候就係戲劇嘅遊戲嘅，點解咧？一定要他哋覺得好玩先。如果他哋覺得我都未唔識做戲，我未表演過㗎，唔得㗎，唔得㗎，呢個係絕大部分老友記嘅意見嚟嘅。跟住我就話唔會唔得，我哋玩遊戲嘅啫，玩猜包剪揼得唔得？包剪揼都係一個遊戲，其實都係一個表演，可以係你童年嘅時候玩跳飛機又好，什麼都好啦，跳長緊繩都好。我話展現翻即係我哋生活上面嘅嘢啫。咁啊，劇場遊戲同佢哋玩，玩得開心，玩熟咗啦。咁跟住之後就收集佢啲資料，收集咗佢之後就開始一路排啦，一路去即興嘅同佢哋一齊創作啦。到跟住有咗劇本啦，有文字噶啦，咁跟住一齊圍讀啊、排練啊、開位啊、到演出咯、咁樣咯。不過當中咧，我都即係好深深感受到就阿姑娘咧，好辛苦嘅維繫住嘅。點解咧？因為的確《老友記》咧有陣時係仲忙過我哋噶，佢哋嘅退休生活其實而家真係都好多 多 姿多彩啊！旅行啦，得閒又食齋宴啦，去邊度玩啦，即係淨係計中心活動都已經數不勝數啦嚇。如果仲有自己屋企仔女又帶佢去旅行啊、遊浮啊嗰啲咧，即係好可能會撞咗期啊！所以要能夠留住一班朋友，即係可能佢哋以前啲活動咧兩三個月就一期，兩三個月一期，佢哋打完非洲鼓，我呢期唔打住，我想去旅行玩啦。佢哋可能會咁輕鬆，但係入咗劇團咧就深入嚇， 真係 深似海咁樣。咁所以真係好辛苦啲老友記啦，或者辛苦啲姑娘佢哋咧維繫住佢哋咁一齊玩，咁玩到咁多年啦，幾多年啦？我哋 邁向第九年， 第九年啦， 都好耐㗎啦， 做咗六七套口述歷史劇，係 啊，好犀利。阿胡啊，我想問下你啦，當時咧你點會俾佢呃氹氹留低咗咧？ 其實咧就在中心有個老友記跟我幾 friend 嘅，佢就話：蔡姑娘就嚟搞個話劇喎，話劇好玩噶，你又報名啦咁。其實我啊報咗名好耐都未開。 係啊， 因為我哋又招募啊，又籌備，又有 好多嘢 示範演出咁樣係啊。 咁啊嗰陣時自己都幾擔心嘅，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未試過有呢啲咁啊。 哇，做戲喎、啊，我唔係講笑啊，冇咁嘅經驗啊嘛。咁、我都好緊張㗎，初初啊，求其報名嘅，咁啊試下啫。哇，仲要話一年喎、啊，唔准呢樣，唔准嗰樣。哇，都～我唔知得唔得喎，試下先啦。個個都諗住試下咁嘅心態咁啊。咁咪我哋成班即係戲劇發燒友啦，但係都係算係咁啊。我哋咧都幾好噶，我哋。 咁或者咁啊，又講下啦，即係其實咧，不知不覺啦，我就喺2016年開始睇你套話劇嘅，就係咧叫做《留住步城鄉之》。芬芳水水的，咁我就想講講咧，就係講下嘅當時有四個女士啦，經歷咗幾十年喺即係深水埗嘅生活啦，甚至咧有好多嘢，即係春夏秋冬啊，經歷咗好多嘢，譬如石硤尾大火啦，當時佢哋講下佢哋嘅婚姻啊、生活狀況、家庭，我哋睇下相片啦，可以睇睇咧，當時你嘅演出都好精彩嘅喎，係啦，咁啊，不如講下導演當時點去搜集呢個故事嘅咧？ 哦、其實我哋咁多個旅遊記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的確。咁我哋篩選咗之後咧，就集中咗四個裏邊嘅其中一個片段咧，就係、是、有位婆婆咧，佢咧就以前咧就喺加頓嗰頭戲院啦賣花生啦，走到去加頓嗰頭咧，原來咧有個小草皮地，夜晚好多情侶咧會坐喺嗰度， 所以嗰度賣花生啦， 係啦。咁咧佢咧就好叻女啊，嗰陣時佢都係得11-12歲，佢就識得走啲情侶嗰度咧就伸個頭，伸個頭佢話要唔要花生啊咁樣，即係少少嗰啲嚇電燈膽阻住曬，咁啊跟住佢哋咧，就算貴一倍嘅價錢咧，都肯買噶， 因為氹個女仔開心啊。 係啊係啊係啊，或者真係想快啲打發呢個妹妹走啊，唔好阻住我哋談情啊咁樣。咁啊，呢個喺個呢張相裏邊啊，我哋重演翻啊，即係買咗花生之後，你一粒啊，我一粒啊咁樣， 好温馨啊嘛。係 啊係。 雖然嗰陣時好簡單，但呢啲人咧即係比較要求得冇咁多啦，比較開心一啲嘅。咁下一張相又可以睇下咯喎。咁當時做咩咧？成班人。係啦，阿 wing 又講下當時佢哋做緊啲咩咧？成班人要傾啲咩咧？ 呢一張相應該我咁啱講到咧，之前學師咧，佢哋會去工廠學師學車嘢啊等等。咁有啲學師就即係其實都海鮮價嘅，有啲會收好平啦。咁咁啱講到一個老嘅以前係收佢$100喎。咁所以我哋呢一幕咧就講翻以前$100咧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啦。咁啊，阿胡記唔記得$100可以？ $100可以買到1000碗的白粥的啦，$100可以買了很多兩黃金的。 是啊，同埋我記得呢套劇都很精彩咧。嗰時咧，佢哋講到就話咧，石硤尾大火嗰時候咧，冇地方住，瞓街啊，瞓咗成個月街啊。 其實唔止嘅，係有啲要瞓2年嘅，因為我住舊樓咧，即係舊時住嗰啲唐樓咧，我樓下就瞓滿曬嘅啦。搭嗰啲俾啲布啊遮掩掩咁樣咧，咁啊鋪啲板咁喺度瞓噶啦。我樓下嗰啲起碼都瞓咗2年。 係啊，頭先你又想講咩咧 ？Wing 繼續啊。 哦，除咗其實講翻都係$100啦，可能唔係好有概念話$100原來可以請3個工人啊一個月。咁所以就哇，我哋就話哇嗰、那個師傅食水好深，因為嗰個朋友就係、是我哋個旅遊記新移民落嚟嘅，咁啊做咗唔同工廠之後覺得都唔得啦，即係做完一度又好快冇嘢做，咁啊要去學師咁樣，可能都心急啦。咁啊$100咧，咁佢都咧即係當然要周圍問人借錢啊籌錢先至可以俾到啦。 咁我哋又下一張睇下咯，佢哋啲故事咯，就係好多啲感情都好深。 係啦，呢個咁開心就係講翻佢哋喺工廠工作啊，幾姊妹佢哋啲即係嚇平時。公餘的時候他們即是嬉戲啊玩笑那段就應該講緊有一個呢就是很喜歡看戲的我們的主要人物 那寶珠姐那些 咁佢又咁啱，可能開始同個男仔有好感啦，咁所以佢哋啲姊妹就會笑下佢啊，咁樣。 係啊，聽到以前好多故事㗎，即係譬如佢哋以前就住宿舍啦，咁好似要少少夾啱啊，咁啊又唔係偷走出去嘅，即係同嗰啲管住個大集，即係好似紫禁城咁啊， 好似寫監咁。 係啊，寫監嗰啲咧，你同佢 friend 嘅，咁啊可能夜少少翻都得啊，咁樣咁幾個姊妹就出去睇戲啊、食嘢啊，咁樣跟住翻宿舍啊，咁樣即係好多。有情懷的故事在裏面， 還有呢就我很記得呢他們曾經說過這套劇呢、那個、婚姻狀況，就是譬如說一個男仔等個女仔可以等3年，是吧？是啊，即跟著都結婚 好像5年 了，5年 是吧？哎呀，真的很久。 其實這 咁嘅，阿女主角本身就唔中意佢嘅嗰陣時， 係咯，冇錯， 因為父母之命啦，咁樣佢諗住開，因為就係佢工廠啲好姊妹咧，就大家姐教佢，你不如同佢講，問下佢等唔等你五年啦，五年一定會嚇怕佢噶啦，咁佢就唔會等你噶啦，咁你唔使嫁俾佢，咁點知佢話好。 那男人話好喎，咁啊真係反而嚇怕咗嗰位我哋嗰個婆婆啦，因為個婆婆本身喺工廠嗰度，佢自己有心上人噶啦， 冇錯係啊， 已經係啊，即係已經都幾好朋友關係噶啦，點知嗰個男士話好，我等。真係， 咁佢又傻豬豬啦，即係阿媽又話好，阿爸又話好，跟住呢個人又話等我，咁我 即刻走上佢嗰個婆婆個屋企個同個屋企人好朋友先， 係 等佢爸爸媽媽中意咗佢先， 係啊，咁佢就話好，咁我就所以咁樣就嫁俾佢啦。 但婚姻真係好好喎，最後 後屘係啊，好好係啊，以前都係好單純啲， 冇錯啲人係真係好感動，即係睇到咧。同埋咧，我記得咧，即係有啲場面都好感人嘅。睇呢套劇就係話啊，佢收數咧，即係幫佢老公收數。 係啦，呢個又另外一個婆婆係 啦，就俾人呃錢啊嘛，即係想呃佢老公打牌啊、食煙。呢啲故仔咧，我好感動。點解咧？我屋企咧，爸爸係做生意噶嘛，咁咧我就爸爸就係啲人都係咁樣困佢嘅啫。咁咧多數都係揾阿媽去收錢嘅，所以呢個咧我都好有感動。我覺得真係其實以前好艱難嘅嘛，因為要養好多兄弟姊妹。咁如果你食咗我啲錢咧，我就可能真係冇得即係交學費啊，各方面都冇咯，生活費咯。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又講啲咩故事？ 哦，呢張就係去翻頭先你講《赤劍美大友》，即係我哋加啲藝術嘅元素啦，希望係即係做翻當時佢哋瞓街嘅一啲情況。呢個應該係我哋係 opening 好開場咁樣，由《赤劍美大火》一路切入去，即係幾位女士佢哋喺深水埗成長嘅故事。 嗯，我又想問一下啦，阿胡啊，如果當時你瞓兩年街，咁你點樣清潔自己，或者點樣翻工食？ 佢就唔使嘅。 我唔係瞓兩年街，係我嗰啲火燭嗰啲人瞓我樓下嗰度啫，我住樓上佢嗰度，咁啊我即係出出入入都會見到佢嘅，佢哋咪去啲街口嗰度攞水咯，攞水啊，攞啲水翻嚟煮飯啊咁樣，因為周成條街都係搭滿曬嗰啲所謂棚屋啦嚇，依家可以叫佢做棚屋啦。 其實很多都是紙皮搭的， 是啊， 真慘啊！ 布揾啲布遮住嘅就有啲，咁就政府會整啲街喉啊，咁佢哋去嗰啲街喉嗰度攞水啊，廁所就去啲公廁噶啦，啊， 即係生活都唔簡單當時， 唔係好方便噶，真係。 有冇話治安有啲影響啊？當時？ 冇辦法啦，我哋出入都因為佢搭滿曬咧，我哋出入都好難嘅，都係左避右避噶。即係出上落咧，佢哋有陣時搭到去樓梯口咁樣咧，都唔係好方便。咁你有陣時冇辦法啦，人哋都瞓街都已經好艱難啦。咁大家將就一下咯。 當時咧，我記得深水埗都好多工業嘅嘢，又講下當時你見到有啲咩工業，除咗麵包鋪，頭先講麵包鋪啦，即係家品啦，仲有啲乜嘢咧？好似做鞋啦， 佢有啲做鞋，我咧就好細個做製衣，去啲工廠嗰度雜骨啦，剩以前好多嗰啲山寨廠嘅細細間咧，咁唔夠年歲都可以請噶啦。我其實好細個就已經做嘢噶啦，喺嗰啲廠嗰度咧，三幾個啊，咁佢就去啲大廠接啲單翻嚟加工啊，咁我就專係。在那些廠那裡做，因為不夠年歲不可以去得啲正式的廠那裡上班。 幾多歲啊你做嘢？ 我八歲開始去做嘢㗎啦。 現在細個八歲都做緊乜嘢？ 嗰陣時我仲做咗廿幾日嗰啲五金咧，嗰個老闆咧知道我不夠年歲，就做咗廿幾日，佢又唔請我啦，就但係佢又唔出糧喎，白做咗廿幾日喎。 好無良啊！ 係啊。原來咧喺嗰度有成十幾個女仔，都係大家都係差唔多，佢哋有啲十歲啊，十一二歲啊，佢哋做咗三個月都未出過糧啊，都係唔出糧，俾人啊執鬼咗啊！ 真係慘啊！嗬，呢啲不過以前真係生活 比較 多，係啦多啊，因為以前真係靠啲 勞工法例， 冇錯，冇乜保障。咁但係而家都係真係越嚟越好啦，同埋都睇到深水埗真係都好多轉變啦。而家以前咧可能真係比較窮啊，但而家可能真係都好多樣性啊。你見到可能買衫又有啊，買電器又有啊，各類型嘅嘢都好唔同咯。 係以前冇咁多噶，我住嗰度咧，近時都係有啲雜貨鋪啊。有以前咧，我哋樓下係做藤嘅。 嗯。 以前好多做藤啊，削啲藤啊，或者係賣啲藤席啊。 嗯。 啊，有啲藥材鋪啊，我哋嗰度有幾間藥材鋪啊，又有嗰啲樟木籠嗰啲豆木嗰啲啊，有幾間嗰啲豆木嘅， 都幾得意哦！即係其實我哋以前細個都有嗰啲木籠嗰啲咧，真係冇矮嘅曱甴入去喎。 係啊， 啲人買洗面 皮，佢哋好手工好幼細㗎，剁嗰啲花啊嗰啲嘢咧，有幾間㗎做木㗎。 嗯，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係啲咩嚟咯喎。好啦，這個呢是講啲咩咧？ 阿威，這個其實我哋即係重現翻佢哋即係工廠生活嘅一啲片段啫，用即係佢哋集體嘅肢體動作去呈現翻嗰陣時工廠嘅情況，其實其中一個片段咁樣。 有冇曾經做過咧？即係可能係穿啊膠花啊，穿啊膠豬仔啊？ 有穿膠花咧我媽成日攞翻攞好多翻屋企咧，堆到滿曬啊！咁啊，成家人誒坐喺度咁啊，穿啦，穿膠花賺好少錢嘅啫。其實好多時都係放咗學翻嚟咧，咁誒就幫手穿啦咁樣啦。我就放咗工，夜晚翻去都要幫手穿噶。 嗯，好啊。咁仲有阿 wing 咧，其實頭先你講到呢個畫面咧，就係佢哋喺工廠嘅呈現嘅情況咧。最 其實佢哋好多都係喺深水埗咧，都係從事即係工業啊，即係佢哋都係好有貢獻嘅，即係。深水埗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區，跟香港一起成長。其實即係石硤尾大火之後啦，其實就是政府第一個推行的公共屋邨啦。跟住其實深水埗很多工業啦，工業起飛都在深水埗啦。咁都係佢哋佢哋就話嗰陣時，其實家庭式工業咧都係幫咗佢哋個家庭經濟嘅，因為很多要湊小朋友啦。咁但係可以攞翻嚟屋企做咧，咁其實咧都係好可以幫補到家計啦。 所以頭先我講咧，我記得即係我媽講起咧，就係穿膠花、豬仔啊呢啲嘢。 整牙刷啦，牙刷即係插啲豬毛落去啊！ 唔係咩整頭髮嗰啲啊嘛，假髮嗰啲。 假髮啦，假髮就不過假髮應該係要喺工廠嘅。咁佢都有幾年好興旺，揾好多錢嘅做假髮嗰啲。 係啊，咁啊呢張相咁我哋就係當其實喺舞台上面，我哋嗰、那個我哋有 video designer 嘅喎。係 啊。 咁佢哋睇咗佢哋 rehearsal 嘅時候，因為當初未有呢啲畫面噶嘛，佢話好感覺到佢哋嗰種營營役役或者好機械性咁樣去生活啊，所以呢啲場戲係一方面嗰度有用形體動作，好似機械人咁個嗰度做。咁咧 video designer 佢就話我哋不如棄用一啲好傳統，可能我哋去揾翻啲舊嘅工廠嗰啲真係好真實歷史嗰啲影像，佢嗰個年嗰個 video design 話唔好，不如試下啲新嘢，試下啲比較叫抽象又好，或者另一種呈現形式出嚟咯。所以嗰年嗰啲人都幾中意啊，幾得意喎，唔係咁傳統喎， 嚇 唔係咁傳統喎。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改觀咗，以為長者做口述歷史，第一時間真係另眉一面，唔好搞我啊！哇，好悶喎，成個鐘啊，個幾鐘啊！但係即係我絕對擔保咁多嘢都係。好睇 哦，係啊，好睇過睇過，同埋係幾感動嘅，即係有幾個位其實真係好感動，佢哋經歷係好真實啊嘛，即係佢哋做出嚟都係好真實嘅故仔咯。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啲咩啦喎，係啦。 我呢張其實係其中一個婆婆佢哋兩夫妻啦。咁婆婆生即係我記得第三胎係孖胎嘅時候咧，咁佢就唔舒服，就直情喐唔到下半身。咁講緊佢先生點樣孭佢去睇醫生啊？咁兩個即係一個又驚一個唔舒服啦，佢老公又驚佢唔舒服啦，個老婆咧又驚個先生辛苦啦， 孭得攰啊。 係啦， 因為佢孭住個兩頭去揾醫生醫翻佢。咁嗰個對白都好感動嘅，即係佢話：哎呀，孭得我辛唔辛苦啊？我重不重啊？你不重，如果我连你都孭不起，我怎么孭得起头架？ 哇，好感动啊！呢啲以前啲男人真系犀利啊， 女人都犀利。即系其实，因为女人其实系以前好似觉得女士比较弱势，但系其实喺屋企又撑起头家，好多时家计又系佢哋帮补。好多时男士未必揾，即系我知道搜集一下佢哋嘅故事啫。男士就算揾到啦，可能都打牌、食烟、饮酒吓。以前佢哋好多男士嘅娱乐， 有部分啦， 系啦，有部分啦。咁但系我哋啲。婆婆好多都係真係產頭家，屋企冇米又係佢哋啲司機錢，或者穿膠花錢，或者係屋企嘅小朋友校服啊、書簿費都係 律師，所以即係我哋更加有尊敬。而家嘅真係啲婆婆真係好好勁。 係啊，同埋以前真係我記得咧，就係都故事有講，就係佢哋賣咗自己金器，為咗養頭家咧，可能即係將自己結婚嗰啲金器都賣咗。所以我哋咧而家生活咧真係好幸福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當時係咩處境呢？阿導演， 哦，呢個個處理係應該都係結尾嚟㗎啦。我哋用一啲比較又係形體動作啦。其實背後係啲數目字嚟嘅，啲數目字好似係佢哋啊，即係經歷過好多年、好多月、好多日啦，即係退到而家一把年紀啦。咁但係都仍然係即係好正向嘅、好正面嘅，即係唔會話因為年紀大而覺得即係暮氣沉沉啊咁樣嘅。咁好似歲月飛逝，但係我哋仍然係好正 面。有情係咪啊？ 係啊，好有情。 阿胡啊，你又講下啦，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喺深水埗啊，即係而家有咩感受？對深水埗咩印象咧？ 深水埗啊，真係印象好深喎。如果是叫我搬去第二度住，我都不捨得離開深水埗，因為由小到大都是在深水埗長大，在深水埗生活，看到的變化都很多。以前我住那裡隔離就是深水埗兵房，走過一點就是深水埗差館，同埋呢看住佢兵房嗰度啊，變咗依家係政府合署，同埋通咗條路，暫時唔通噶嗰度，喺九江街嗰度就截住咗噶啦。咁啊，兵房真係好大嘅地方用咗，同埋依家有好多填海啦，填到好大啦，填到即係以前係海，依家就變咗住宅同埋。那些高樓啊，那個屏風樓啊，好犀利啊，遮住曬。 因為以前深水埗是一個碼頭嚟，深水碼頭嘛。咁你嗰時由碼頭搭去邊度咧？曾經有冇搭過啲船？ 喺深水埗北河街嗰度係碼頭嚟噶。咁搭去上環，灣仔，好似我記得係去灣仔都係喺嗰度搭嘅。 咁要搭幾耐啊？嗰陣時有冇諗過？ 好耐㗎，唔係依家好似天星咁快脆，十分鐘。跟住舊陣時，我記得咧，好似去上環都要成五個字至半個鐘頭㗎。 係啊，咁其實我哋都透過咧，即係口述歷史，我哋知道咧，即係深水埗填過海啦，以前嘅舊貌啦，甚至其實都好多村落噶嘛。嗰陣時有幾條村喺深水埗嗰度噶嘛。 係啊，係啊。 種菜添啊，佢見過。 係咯。 係啊， 所以有條西洋菜嚟。 係啊，所以呢啲咧真係好精彩，可以咧即係越聽越多故仔啦。咁我哋又睇下下一張係啲咩嚟噶咯喎？這個就大家好像很開心， 大合照了其實 是的 我們的長老 是的，見到最前面紅色衫的位婆婆其實那時已經是96歲了， 很厲害啊， 她是90歲的時候跟我說翠姑娘我想加入劇社，我就從來沒想過要招募她，因為她都90歲，我哪敢驚動她呢但是竟然她說很想來參加，當然是無任歡迎了她都做到，其實是那年是她最後一套劇我們其中一個故事我們用一些 過長一點的形式，因為她那時候身體都開始差但我們都想繼續呈現她的故事所以就好像一些很特別的人物在過長會走出來穿插一下我們最後就用旁白老友記交代一點少介紹翻佢咁樣， 係啊，我都記得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你嗰套劇裏面咧，都有講到好似買馬攬嗰啲咧，啲人喺個公園度就兜售啲人去買攬噶嘛，即係好似買張票啊，即係六合彩，好似嗰類嘢咁樣樣嘅。以前 我嗰陣時叫馬標啊， 係啊，馬標我唔識，所以呢啲咧都好多故事。 係啊。 咁好啦，咁我哋下一節返嚟呢會再同大家去講下呢深水埗都唔同嘅歷史呢以前之前所做嘅唔同嘅劇啦，好嗎？ 即係我哋